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。

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 我还在爱着你。